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晚上11点，杭州，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 年轻的声音 晚上11点，杭州，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 额头，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希望你 夜歌。我是吴头头。 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我们为爱还在学，却不同的语言学着了解语言，我们用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就算 最美的紫罗兰盛开在你头上， 开在你头上， 记得那时天空下着雨，孩子们奔跑过来要围着你，做起快乐又孤独的游戏，

这片叶子也许已经飘零，飘到你寂寞的脚边，而这时你站在黄昏的窗边喝着咖啡，可你没有喝完，现在那杯咖啡还留在那儿，它已经很冷了。这一切似乎像你的心情。 夜色有点灰，像一杯咖啡，多了苦的滋味，留着是是非非。开始总是最美，放了感情你却认他 是地的你拥近，谁明白是爱是怜是问，没什么比这更值得等。矛盾间欲问难再问，即使发觉你已渐变暖，就当初相识一个陌生人，仍是动人和兴奋。又是蓝色时分，没有清清楚楚的爱恨。就算这个世界这种转眼，就算即将归去无需开印，说别离的时分，又再一息不响的接近。就算我已快要躲于黑暗，至少这刹那唱自弹自怨，为什么只得我在心酸？难再恋，但亦难以恋。偏偏你能被如情相恋，再痛苦屈膝这美丽边缘，还未绝情已心软。 现在是午夜时分，而这首歌叫《蓝色时分》。蓝色代表一种忧郁，但同时也代表一种浪漫。为什么要选择忧郁而忘记浪漫？来放松一点，浸泡在音乐里，就像浸泡在你家的浴缸里一样。 暂时的一刻已不过分，就算我

地里的那个他到底在哪里。 其实你很幸运，因为他已经住在你心里了。今夜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这里是夜歌， 是从事计算机相关行业吧，算是就是搞 IT 的，大家俗称的。然后我是在一个外企，然后根据客户的不同，假如说如果我服务的行业是美国人，或者是说走欧洲时间那样地区的人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上晚班。但是如果我做的整个这个项目它是属于就是说要加班加点要赶时间的话，就是可能晚上会加班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吧，因为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大家可能都已经在睡觉，像深夜11点，有的时候1点我还要开会， 所以说这个时候回家在马路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我自己，我还觉得啊挺可怜。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如果对我来说，如果就是说公司能给一定的补助，或者说薪水能到位的话，刚开始可能还是觉得蛮平衡，然后但是越来越往后，觉得好像不是很值，我还是宁愿睡一个好觉这样。 给我笑脸，当你不再刻意思念，日积月累，梦境不退，靠在你肩，我就有勇气去冒险，终于感觉什么是永远。我不怕世界善变，也从不怕路还遥远，牵挂最后都会变喜悦，两个人的岁月，有你这一生就够了，所有的生命都值得，我们的拥抱就像是呼吸，是那么的自然又浪漫，

距离是用心来衡量的，如果我们的心贴在一起，无论此刻你在哪儿，我们都没有距离。当我转身离开，这种距离也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好，我是吴周彤。